If I ask who that stranger was, she'll just say an old friend. I'm not weak, I tell myself, I stay because I'm strong. The truth is I'm not man enough to stop her from doing me wrong. She's acting single, I'm drinking doubles. I hide my pain, I'll drown my 会有人问我，你说什么才是幸福呢？小莫，就像是有人总分不清楚多云和阴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每次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安慰的话好。我只能确定一点，他现在肯定是过得不开心才会这样问。是的，或许你现在赚的钱不少，在别人眼里看来，你可能还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年轻人，再努力一把，还可以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更搞笑的是，别人还觉得你混得很好，能不能帮他一把？所以，当我说完这段话的时候，你可能大概已经明白一些。知足嘛，知足才能够长乐。只有知足，你才会觉得，即使阴天，也会有他静谧的美。 天空它像什么，爱情就像什么，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，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，也许我记不住，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。山越岭之后，爱却生出规模，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，旅途中坐一坐，在秋千上的我，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，那些时光的因果。什么？在混乱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，阴天快乐，叫阴天。 救我。过去穿过了现在，绕过了未来，放在心海中，带着你我旅行，变成老头。成了习惯，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，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，听明天说什么。在昏暗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迎接快乐， 走的路太久了，向你问路的人自然越来越多，你能向他们问路的人也越来越少，向你取经的人越来越多，而关心你的人呢却越来越少。每个人都关心你现在赚钱多不多，却很少会有人问你现在过得累不累，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有没有觉得腻呢？更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觉得腻了就换个工作吧，干得不开心了就辞职。我有一个好哥们儿，毕业之后就出国了，现在一直在北京实习。上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，因为每天经常11点才下班，为了方便直接买了一辆小电驴，这样晚回家就方便多了，就算是没有公交还可以自己一个人在路上一路狂飙，那心情别提有多好了。也经常会有人问有没有见过凌晨4点钟的这座城市，然而见过凌晨4点的这座城市的人和深夜11点下班的人都很辛苦吧。不过呢，这些在我的朋友眼里却不算什么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现在有的时候觉得累了，就会想一想一直陪在身边一起奋斗的女朋友，立刻就觉得眼前又多了一点光明。两个来自异乡的情侣在同一个城市里打拼，就算辛苦也觉得幸福，幸福有多重就有多难衡量。有的时候你觉得孤独不是寂寞本身，而是当你把你的压力和孤独向别人倾诉，别人也无法对你感同身受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的孤寂。

阳光灿烂的夜里，我们山盟海誓的相遇，我们紧紧相拥的身影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唱在四季变幻的歌里，还有无言的风吹过的你，都在这阳光灿烂的夜里。 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？男人对待爱情不像女人那么全情投入，为什么士之耽兮犹可脱也，女之耽兮不可脱也？要听多少首歌我们才会懂爱情呢？一段感情当激情褪去之后，只剩下一地的鸡毛，是该换爱情的时候了吗？可是谁又知道下一段爱情不是以此结束呢？李宗盛的词总是很苍劲有力的，似乎看透红尘，却又似乎对红尘流连忘返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。 少少两个人，笑得多甜。 去牵我的手。 手一起听云对风说愿意，在这夏日天空里，身边的人潮堆聚，黑夜不期而遇，星空下剩我和你，多像童话故事里，谁在我耳畔，在我身边不停许愿，说好像听见say yes。 海岸等去了去了 give you love waiting for your arms say yes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，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，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有机会选择，就是幸运的。如果你真的爱过，就应该懂得为何那拥有的感觉真实的如同此刻。 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着墨音乐，我是小墨，继续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《浪花兄弟》，想你就写信。你之前跟我说想你的时候，我就给你来写封信，分开之后我写了上百封的信，却终究得不到你的一封回信，寄得出写满思念的信，却收不回一段有回应的感情。 回忆是如此温馨。 Yeah.

我突然间想起小时候的梦想，曾经的那些年，想要一辆汽车就可以环游中国，想要一架单反拍遍世界的美景，想要一栋房子住着我和我爱的人，再养一只狗。当曾经我所想要的一切我都慢慢得到了之后，我发现是你的终将是你的，不是你的跪着求也求不来。我来到过这世上一阵子，却留给身边的人一辈子的纪念。人死后会去哪儿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不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珍惜现在你身边的人。

怎么走，我却只想回头。除了你给的伞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。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。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？所以情愿回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远。 情歌把失恋唱了几千遍，诗歌就把爱情吟诵了几千年。我想看着花瓣飘下，你也在记忆中笑着跑开，似乎一切美好的故事都发生在晴天。晴天可以做一切你觉得浪漫的事情，晴天里凉快的雪糕，晴天里刺眼的篮球场，阳光下飞舞的少年，还有那段无疾而终的初恋。

学毕业之后，他到南方工作。那天母亲给他打电话，他被手机铃声吓了一跳。宿舍里几个上零点班的同事正在睡觉，这么大个声音，果然有两人惊醒了。他们抬起头看看他，翻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他走出室外，低声嘱咐妈，我们宿舍住了15个人，有人要上夜班，以后等我给你打电话啊，别影响了别人休息。好好好，那边立即小声答应。我们也没有什么事，就看看你刚到那儿还习惯吗？嗯，还好，你放心吧妈。从此他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再给父母打电话。宿舍外的那条小街种了好多的桂花树，晴好的夜晚，明晃晃的月亮来透过树枝洒下一地的清辉。他往往是边走边拨下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，接电话的往往是母亲。母亲呼唤着他的小名，妞啊，你晚上吃的什么？工作累不累？爸妈不在身边，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。每次母亲总会这样细细地问，听得多了他便以后最后是父亲做总结，无外乎是那些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，好好工作，和同事搞好团结的话。至此他的电话才算圆满结束。时间久了，他发现每次打电话喜欢打牌的父亲总是在家。有次他好奇地问，他们在家等你电话呢？他想母亲肯定是在开玩笑，怎么会呢，那么痴迷打牌的一个人可能现在又有了新的爱好吧。但他的电话也不是天天打，南方多雨，雨声淅沥的日子，他就窝在宿舍看书，或者戴上耳机听音乐看电影。有天晚上母亲发信息问他在做什么，他当时看电影，整颗心正沉浸在紧张的剧情里，于是潦潦草草地回短信说下雨了，没有出去散步。有时那雨会连绵下一个星期，所以他的电话也是时有时无。其实白天他完全有机会打个电话回去，但他想有没什么事儿，还是免了吧。第二年秋天他休了长假，悄然回到故乡，想给父母一个惊喜。下了车正是夜色黄昏，站在火车站灯火通明的广场上，他抑制住内心的欣喜往家里打电话，还是母亲接的电话。听见是他奇怪地问，妞啊，今天你那儿有暴雨，怎么出来散步啦？他抬头看看满天星光，笑问母亲，你怎么知道有雨呢？天天看呢，我跟你爸呀天天看你那儿的新闻，新闻后边不是正好有天气预报吗？你那儿什么天气我们全知道。母亲解释，为什么要看天气预报呢？他傻傻地问。母亲回答，因为不下雨的话你会打电话过去翻涌过来。他打给亲人的电话从来都是那么随意，几乎全以当天的天气来决定。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，只是因为一个在他看来可有可无的电话，他们竟然关注起他乡的新闻以及那呆板的天气预报。他的电话有那么重要吗？母亲开始嘱咐，你那儿下雨了吗？下雨别出来了。母亲再三地这样叮咛。啊，你说什么妈妈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啊。妈，你别奇怪，因为我回来了。 想去，可是 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 前程无忧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，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，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。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，欢迎你的聆听。 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，自己的心情只能自己懂，就像歌曲一样，很难跟别人去分享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和你的心情在同一个频道上。有人说，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周杰伦的晴天，总有一款会适合你。而我最想要的是，不管是什么天，你都在我身边。 这就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，跟大家聊了关于天气，关于心情。听完之后，各位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呢？天气会跟你的心情挂钩吗？不管是晴天、阴天还是雨天，我真心都希望都不要忘记那个最最关心你的人，因为你的心情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天气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小莫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
我想回家，童年已经不在，昨天的雨点砸下来，那滋味叫做爱。